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雅思的听力真题，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n introduction on tourist sites。 这个今天我们要讲的其实是一个旅游点的介绍啊，那么这个介绍的过程中呢，他会按照一定的空间顺序，也会讲到一些背景的历史。那待会儿在大家在听的时候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小的这个景致和景点它的空间分布。那我们在听之前呢，咱们先来看一些生词。首先呢，就是景点这个词，我之前就用到了 tourist sites，这是没问题的。还有一个说法呢叫 tourist attractions、在课文中呢他会用到 there are also many attractions you can visit along the river attraction attraction 它是可数名词，就是景点的意思。下一个词是 booking office， booking 就是订票的意思嘛？ 对， booking office 就是订票的办公室， 对，也就是那个售票处。 哦，对 啊，你通常你要是去订一个船票啊，那你需要事先买，这个就是要到 booking office 售票处去买。那么他会告诉你这个船上有什么呢？他说 a wide range of refreshments。 Refreshments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点心、小吃。 就 fresh、就是新鲜的 ，refresh 感觉就是焕然一新的。你吃这个小点心，感觉 吃完了之后精神都走 了。哎、对，就是、 refreshments， 就是名词点心的意思。 哎，就是名词点心的意思。好，再来呢，还有一个词呢，就是 superb residence。superb 形容词就是非常好的，非常美妙的。这个。形容词 superb， 那么 residence 呢就是住所的意思啊，比如说这个宋庆龄的故居呀、你可以用 the residence of 谁谁谁啊来表示这个居住的场所。再往下呢是 stopping point 啊，就是这个船它在开的过程中呢会在几个地方停靠，那每一个地方就是 a stopping point，那在好几个地方停靠就是复数 stopping points， 停靠点。再往下一个词是 complex， 这个 complex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它的形容词的词性复杂的啊，但是它还有一个名词的词性，就是指一组建筑物放在一起，比如说故宫，故宫 can be considered as a complex， 它是一组建筑，这个建筑群啊，叫 complex。 好，再往下呢还有两个词，一个是 bowling alley、就是保龄球的那个球道。bowling spelled as b-o-w-l-i-n-g， 然后 alley is spelled as a-l-l-e-y， 那么保龄球球道可以打保龄的。好，最后一个词是 arcade a-r-c-a-d-e啊，课文中用到的是 video games arcade， 就是电子游戏的这个区域啊。arcade 本身呢，它就是一个长长的走廊，这个含义。 那么在这个区域呢，它有好多的电子游戏机。好，那我们在这一部分的听力中呢，会除了听到景点的介绍呢，还会听到数字，比如说电话号码啊，还有时间呢、啊、这个几点几点等等。那希望大家在听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下笔记，把这些你觉得游客需要掌握的信息，看看第一遍听的时候能够记录下来多少。那我们现在就来放录音。 Thank you for calling the tourist lin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of getting round the city, and we'd like to suggest some you may not have thought of. How about a city trip by boat? There are four main stopping points. From west to east, stop A, Greenbanks, stop B, City Bridge, stop C, Roman Landing, and stop D, Newtown.You can find the main booking office at stop A. The first boat leaves at 8 a.m. and the last one at 6:30 p.m. There are also many attractions you can visit along the river. At stop A, if you have time, you can visit the fine 16th century palace here, built for the king with its beautiful formal gardens. It's very near the booking office.Now you can enjoy every corner of this superb residence. Stop B. Why don't you visit Tower Restaurant with its wide range of refreshments? This is a place where you can sit and enjoy the wonderful views over the old commercial and banking center of the city. Stop C is the area where, in the 1st century AD, invading soldiers crossed the river. This was much shallower than it is now.That's why this area is called Roman Landing. There's an interactive museum to visit here, with a large shop, which has a good range of local history books. At the furthest point of the trip, stop D, the most exciting place to visit is the new entertainment complex, with 7-screen cinema, bowling alley, and video games arcade. Besides the boat tours, there are city buses.Two companies offer special services. The top bus company runs all its tours with a live commentary in English. Tours leave from 8:30 a.m. every 20 minutes. There are departures from Central Station, Castle Hill, and Long Walk. This is a hop-on, hop-off service, and tickets are valid for 24 hours.For further details, call Top Bus on 0208-944-7810. The number one sightseeing tour is available with a commentary in 8 languages. Buses depart from Central Station every 5 to 6 minutes from about 9 a.m., with the last bus at around 7 p.m.There are also number one services with an English-speaking guide.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雅思的听力真题，希望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已经听过了一小段选自于雅思听力真题的听力材料，它是一个 Tourist Line 的旅游热线的一段介绍。 对，那么在这个部分呢，他先讲了游船停靠的四个点 ABCD、嗯、那我们逐一看一下。 对，他说 Thank you for calling the tourist lin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of getting around the city, and we'd like to suggest some you may not have thought of. 好，非常感谢拨打旅游热线。那参观这个城市呢，有不同的方式。在此，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些你们自己想不到的方式。 哎，我们给你想好了啊，你想都想不到的一些比较好的旅游路线啊。How about a city trip by boat? 哎，怎么大家觉得去乘船来游览这个城市怎样呢？ 哎，这个是个很好的想法啊，就是很多城市都有一条河嘛。 哎，上海怎样啊？ 上海就有黄浦江啊，苏州河呀。 对吧， 真的有这种游览的。对 对，沿河是吧，一边欣赏一边吃点小吃。 没错，还有北京也有啊。 哎，北京你都知道哪些呀？ 有这个从颐和园开到北京动物园的一条河，您知道吗？ 有。 哎，有一条运河。 没错。 嗯， 还有一条线路，这个水路呢，从这个公主坟的八一湖出发到颐和园。 嗯， 这条水路呢其实也是风景不错的。 没错，而且北京的通州啊也有一条大运河， 哎， 也是可以游览观光的啊。 对，我记得在中秋节前后呢还专门可以去这个 booking office 买票赏月，就是在水上啊泛舟赏月，那意境是非常美好的。 没错，所以呢很多城市都有河，河可以作为我们旅游观光的一条非常好的路线啊。那么在今天的听力材料中呢，这个介绍就是从河开始讲起的啊，它是 a trip by boat， 坐船通过一条河来游览这个城市。 There are four main stopping points from west to east. Stop A, Green Banks. Stop B, City Bridge. Stop C, Roman Landing. And stop D, Newton. 哎，这四个地方其实大家都听得明白啊。第一个地方是 Green Banks。绿色银行，或者就叫做 Green Banks， 就是格林银行哈。 好，那么 bank 这个词，其实它除了有银行的意思之外呢，它还有河岸的意思啊。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读，咱们再看看这个 banks 到底应该是采用哪个意思。他说从西往东呢，这四个停靠点分别是 A、B、C、D。那么 B 呢 ，City Bridge 啊，城市的桥梁 ；Stop C Roman Landing 啊，罗马登陆地点 ；Stop D New Town。一个叫做新城的这一个镇子。 对， 好，接下来他就开始看到这个 Stop A， You can find the main booking office at Stop A。 在这个 Stop A， A 停靠点，你可以找到主要的售票处。 Booking office 就是售票处的意思哈。 对， The first boat leaves at 8 a.m. and the last one at 6:30 p.m. There are also many attractions you can visit along the river。 好，首先呢，这个第一班船它的始发时间是早八点，末班船发船时间6:30啊，是在傍晚6:30。 嗯， 那么沿整个的河可以有许多的旅游点参观。At Stop A, if you have time, you can visit the fine 16th century palace here built for the king with its beautiful formal gardens. 首先在这个 A 停靠点，如果您有时间，可以参观精美的16世纪的为国王建造的皇宫啊，那里有非常美的、非常正式的这种花园。 嗯 ，It's very near the booking office. 它离售票处非常的近，所以他推荐你在旁边就看一看这个16世纪的皇宫。 嗯、Now you can enjoy every corner of this superb residence. 那么在这儿呢，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欣赏这一处故居的每一个角落。 嗯，这就是关于 Stop A 第一个站点的景点介绍。 好，这里边所涉及的时间点，大家在第一次听的时候都记对了吗？那么 16th century 是16世纪。 嗯 ，And now let's introduce Stop B。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站点啊。Stop B， Why don't you visit Tower Restaurant with its wide range of refreshments？This is a place where you can sit and enjoy the wonderful views over the old commercial and banking center of the city. 那么在 B 停靠点呢，建议你去Tower Restaurant， 这是高塔餐厅。那里有什么好吃的呢？那里的小吃 品种繁多 ，a wide range of refreshments， 这是一个可以坐下来去欣赏美妙的风景的地方啊。那么这个风景呢，主要是老旧的这个商务和金融中心，这是城市的这个一个老旧的区域啊，是 old commercial and banking center of the city。那接下来 Subsea is the area where in the first century AD invading soldiers crossed the river. This was much shallower than it is now. That's why this area is called Roman Landing. There's an interactive museum to visit here with a large shop which has a good range of local history books. 那么在 Sea 这个停靠地点呢，实际上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啊，就是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入侵的这个士兵在此跨过了河流。那在那个时候，这个河流比现在要浅得多啊，就在这个区域，其实水没那么深，所以呢，入侵的士兵就从这儿涉水过河。那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地点呢叫 Roman Landing 啊，罗马登陆地。那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交互式的博物馆，这还带有一个很大的商店，这边呢会卖丰富的关于本地历史的书籍。At the furthest point of the trip， 啊，现在到了最远端的一个停靠点，也就是 Stop D。 Stop D， the most exciting place to visit is the new entertainment complex with 7-screen cinema。Bowling Alley and Video Games Arcade。 好，这个地方呢就是比较多的娱乐设施啊，这是全新的娱乐中心，在那里边呢有7个屏幕的电影院。哎，你去过这种多屏幕的电影院吗？ 七个屏幕的电影院啊， 就是说你在这个小的厂子里边能一下看到七个屏幕。 我好像只见过一次，就是那会儿2010年的时候，上海办世博会 啊， 在一个国外的场馆里面，好像是沙特阿拉伯馆 哦， 就看到了不止七个屏幕，就整个一个大，对，就看到一个环幕，它就是由不只是7块屏幕组成的， 没错，它就是围成一圈那种圆形的， 就让你从任何一个角度看墙壁上看这个屏幕，你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啊，就感觉你置身于其中。 哎，这个挺好玩的啊。那么这个游乐中心呢是 Seven Screen Cinema 啊，这个电影院有7个屏幕 ，Bowling Alley 保龄球球道 ，and Video Game Arcade， 还有呢电子游艺区。Besides the boat tours, there are city buses. Two companies offer special services. 啊，那么除了用游船的方式浏览城市呢，他还推荐了坐公共交通。去看一看这个城市，有2家公司专门提供特别的面向游客的服务。The top bus company runs all its tours with a live commentary in English. 你看这个人家的这个公交公司就叫做顶级巴士公司。 Top bus company。 哎， 你看他名字起得多好，给自己贴金哈。 太会起名了。 对， 然后这家公司的特色是什么呢？它呢，这个整个的行程呢都有现场人员直接用英文来评论介绍。哎，这我怎么感觉像弹幕？就是说一边游一边有人在旁边啪啪啪啪给你评论啊。Commentary 是评论的意思。 嗯，总之它是非常贴心的一种服务啊，跟随式的，告诉你很多关于景点的介绍啊，而且都是用英文来告诉的。 哎，其实我觉得真是以游客的形式去体验练一下听力还挺好玩的啊。 哎，有道理啊。哎，其实很多国内的景点它有英文版的这种讲解，你戴着耳机可以听一听的。 对，这个叫 audio guide，就是音频导游。 哎， 故宫里边就有。 对，是 对， 所以大家如果下次去故宫的话，可以租一个这样的一个导游机，调到 English version， 来听听看英文是怎么介绍的。 哎，没错，这个挺好玩的。接下来呢，他还说呢，这个巴士公司呢，他的行程也设计一些数字 ，tours leave from 8:30 a.m. every 20 minutes。好，他的这个车辆的时间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从早晨八点半开始发车，每隔20分钟一班。 好的，那么说了很多有关于今天听力材料的内容了，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赶紧再来听一下今天的这一段素材。